我一个。北京时间2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，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。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。上下五千年，以史为鉴，博古通今，读史有学问。 朱元璋驾崩后，建文帝削夺藩王兵权，他在生死存亡之际绝地反击，起兵靖难。编著《永乐大典》，派郑和六下西洋。他在登基后励精图治，打造出一个永乐盛世。楚魏之争愈演愈烈，白莲教之乱无法平息。他虽有赫赫功业，却依然面临着巨大挑战。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《永乐大帝》，全景展示铁血君王的问鼎天下之路，再现一代帝王的传奇人生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朱棣刚一离开京师，兵部就把他手下的精兵强将全部调走，让朱棣成了个光杆司令。这还不算，朱棣刚一回府，就听说朝中又出了大事。先前湖广道监察御史弹劾襄王朱柏伪造宝钞，虐杀百姓，朝廷得报，派人至荆州问罪。襄王见建文帝削藩之刀砍向了自己，而他一个内地藩王无兵无势，也无法反抗朝廷，无奈之下竟愤然闭锁宫门，合府自焚。这也是削藩以来第一个毙命的藩王。建文帝得报，认定襄王必有不轨，方未获自尽，竟给其试了一个利字。朱棣将底报仔仔细细地看了个遍，气得肺都要炸了。这个弟弟年方20，平日温文尔雅，是兄弟间有名的敦儒文士。就这样一个温顺亲王，此番竟落得如此的下场，朱棣脸上顿时露出一道凶光，正欲发作，但发现葛城在场，顿时又忍了下来。这葛城自打朝廷削藩以来，就一直心神不宁，朱棣看在眼里，知道他是怕燕王一倒，跟着遭池鱼之殃。与护卫武将皆由亲王亲自选拔不同，藩府文官都是朝廷指派，上任之前与藩王也是毫无瓜葛，所以心向朝廷也不足为奇。虽然这并不能代表葛城就会在这个关键时刻背叛燕王，但对他有所防范，则是在所难免。略一停滞，朱棣调整好了情绪，脸色一叹道：唉，不想百帝竟至如此啊。朱棣读底报之时，葛城一直在下边偷偷地窥其态度，见朱棣面露怒色，继而又平息下来，顿时知道是对自己有所戒备。正在沮丧间，又听朱棣说道：你要是没有别的事儿，就先退下去吧，本王近来身体不济，竟有油尽灯枯之感，此番还要让中彻补上两卦，测测本王的阳寿。这朱棣所说的袁中彻是明道袁拱之子。袁拱洪武年间曾进入燕府，深得朱棣的信任，后来他归返山林，其子袁中彻便被朱棣留于府中。 元拱乃是阴阳大家，中彻子承父业，玄学也是十分了得，时常在燕府中占卜相面。朱棣便以他为借口打发葛城。葛城知道这是故意要支开自己，作为王府文官之首，自己却不能介入机要。虽然葛城早就心中有数，但在这种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的情况下，燕王却仍将自己摒弃的做法，却不能不激起他的逆反之心。当然了，不管心里头怎么想，这里肯定不是显露之处。按下心中的愤慨，葛城恭敬施礼离开了王府。葛城的身影方从殿外大门消失，朱能便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沉声说道：王爷，朝廷无道，竟逼死襄王，此等行径实在是让我等心寒呢。如今北平四周皆为齐皇爪牙，殿下已经建成笼中之鸟，若再无动作，必将被奸佞所害，还请殿下痛下决心，早做决断呢。朱能说完，其他人也一溜的跪了下来。秋福激动地说道：我等九随王爷，忠贞不二，只要殿下您一声令下，末将二话不说，立刻就把谢贵、张炳之流剁成两段。众人纷纷各表心志，齐声相劝，场面是十分的激昂。朱棣此时也是心乱如麻，经过数月来的接连祸事，尤其是襄王自焚，他已经对建文帝不抱任何的希望。他知道用不了多少时间，朝廷的削藩大刀便会架到自己的脖子上。朱棣半生戎马，又岂能就此束手待毙呢？但他方被众臣说的心中火热，却又似遭了冷水一浇，一下子凉了下来。三个儿子还在京师，自己反其一举，三个儿子岂不是立马人头落地吗？朱棣只有这三子，他不可能置他们于不顾。众人见朱棣本来神色激昂，却又突然颓然下来，心中也明白了原因。三子不归，燕王如何能反呢？一时之间，大伙儿是垂头丧气，殿内一片寂静。过了好一会儿，道衍方才抬头缓缓地说道：世子与两位郡王均至于京师，与我燕藩是如鲠在喉，眼下嘛，太祖小祥已过，王爷可奏请朝廷放三位小王爷归来呀。朱棣尚未回话，袁中彻已经是苦笑道：嗨，这小祥不过就是个由头而已啊，眼下皇上正在谋燕，又岂会放诸位小殿下反燕呢？只怕这奏章一上，齐泰等人便会再找个理由相留，等到燕藩削了，估计他们也回不来呀。朱能在旁边说道：这成与不成都得一试啊。王爷，依臣之见，您不妨先上一道奏章，说自己身染沉疴，欲让三子归家侍奉，这父及子归也是天理人伦呢。王爷已经称病数月，朝廷又有什么理由不准呢？道衍接过话茬继续说：成与不成都得试上一试。其实皇上虽掐了王爷的咽喉，但他自己的日子也不好过，襄王被逼自焚亦出其所料，如此的惨事，皇室之间岂无怨言？且上月方孝孺更改官制，六部尚书均升为正一品，文官的势力大涨，朝中勋贵必然不满。今削藩出了乱子，他们焉能不乘机兴风作浪呢？如臣所料不差，现如今这齐、黄、方等人必为朝中勋戚嫉恨，就是皇上也免不了遭人腹诽。王爷此时只需添上一把干柴，朝堂之上必然是狼烟四起，而我等 正好火中取栗，转得三位殿下出来。道演一番分析，让本是满脸愁云的朱棣一时精神大振，他兴冲冲地问道：哦，以师父所见，我又该如何添这把干柴呢？道演微微一笑说：呵呵，若王爷自己去添，那岂不是受病于人了？要成此事，需借他人之手啊。朱棣眼角一跳，他当然明白道演说的这个人是谁，不过此人至关重要，除了道演和一干子婿，饶是朱能、张玉等心腹爱将，他也从来没有露得半点口风。此时他也不点破，只是颔首说道：哎，也罢，此事就由我亲自布置吧。朱棣与道演一番哑语，殿内的文武僚属们皆是云山雾罩，不过大家都久随燕王，什么该问什么不该问自是懂的。作为燕王女婿，李让心中自是有数，于是沉声说道：既然父王有计救三位殿下，那此事可暂且搁下，只是北平这边眼下张炳、谢贵气焰熏天，城中诸位皆落入其手，父王若是再没有准备的话，真到了万一之时，恐将措手不及。朱棣目光深邃地问道：那让儿之意我当如何呀？尽快将城中的诸位兵权夺回来。如何夺法呢？随谢贵前来的都指挥使张信，洪武十五年平定云南时曾与家父同在一营，攻打大理段氏的时候，家父曾在战场上帮他挡了一箭。后来云南平定，家父回京，这张信随着乾宁王镇守云南，往来很少，所以这段渊源外人都不知道。哦，还有这么回事？朱棣感到有些意外，不过想了想仍然摇头说道：哎，就算是有过命的交情，但这毕竟是大事，这个张信再怎么念旧情，也绝不会就此帮咱们呀。李让笑了笑说：哈哈，父王说的是，其实所谓旧交不过是抛砖引玉罢了，接下来咱们可在军中再布置布置，定能让他心猿意马，只要他心意已动，就有反戈的可能。朱棣一阵沉默，过了良久方抬起头说道：让儿，你可有十足的把握？这个嘛，十成肯定是没有，但若处置得当，儿臣以为六七成的把握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又是一盏茶的功夫过去，朱棣终于下定决心：也罢，就由你试一试吧。是啊，还有，朱棣又嘱咐道，此事操办时需仔细掂量，万不可图谋不成反露了马脚。父王放心，儿臣知道该怎么做。 聆听时光里，静听风雨声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金陵紫禁城武英殿内，齐太、黄子成与方孝孺三位大臣是眉头紧锁，脸上不约而同地挂满了忧虑。三个人面前的殿内小丹池上，建文帝也是一副愁眉不展之态，望着御案上的几道奏本沉吟不语。良久，建文帝终于发话了：三位爱卿意下如何？太祖小祥已经过去了十来日，燕王三子的起归奏本也已经上了两道，四叔那边也是上书称病，其子北归，再加上朝中勋戚现在是舆情沸腾，朕实在是没有理由再扣住三人不放了。齐太愤愤地骂道：哼，这些勋戚居心叵测，妄心误意，可恶至极。早在太祖小祥之期届满之前，齐太便为建文帝续扣朱高炽三人想好了办法，那就是装聋作哑。 对于燕王父子的起归奏本一律留中，如此怎么着也能再拖他一两个月。眼下针对燕王的各项布置已将就绪，再过两个月朝廷便可从容下旨削燕，到时候朱高炽他们在哭天喊地也是枉然了。可是没有成想，就在这节骨眼上，刚刚老实了没几天的勋戚们又出来搅局。而更让齐泰感到愤怒的是，除了为燕王三子陈情之外，勋戚们这次还趁势向黄子成和他发起了猛烈的攻击。相对于齐泰的愤愤不平，方孝孺倒是甚为冷静。这勋戚们之所以闹事，实与改制不无关联。改制对勋戚利益触及颇多，他们心中自是不满。先前虽强强压制，但是终不能让其心服。有燕王在外边捣乱，朝廷再想推进，便会有所顾忌。此间关联，勋戚们必然摸的是一清二楚。何况前些日子襄王自焚，陛下名誉也多少有损，勋戚们则此时机发难，陛下纵是不肯，恐也不好拒绝。建文帝听的是连连点头，这正是他眼下的难处所在。建文帝当然不愿意放三子北归，若在先前，他会敷衍拖延一番，继续将三人扣下便是。只是前些日子襄王自焚，朝中舆论大哗，弄得建文帝十分的被动。他也没有料到这削藩竟然会削出个亲王自焚来，尽管为着削藩大局着想，他强行将此事压了下去，但毕竟也落了个残害亲族的名声。就在昨天建文帝给太后请安的时候，太后还提起此事，暗中劝他不要行得太过，免得既伤了亲情又落个坏名声。母后那边建文帝还可以糊弄，而勋戚们的诘问就不好应付了。前日早朝，王宁又跳了出来，当庭弹劾齐泰、黄子成，说他们心怀异志，残害亲王，请建文帝严治其罪。王宁本就是个二杆子性格，此次改制也让身为后军都督的他很不高兴。一些勋戚早就存了生事儿的心，见王宁出手便是一哄而上，目标都指向主持削藩的齐泰、黄子成，将什么逼死皇叔、构陷宗藩之类的罪名一股脑的全扣到了二人的头上。众人之所以选择向齐、黄二人发难，除了如方孝孺所说逼建文帝放燕王三子北归，使燕王这个外力得以伸展自如之外，更重要的是，此二人虽非改制主谋，但也是建文帝的肱骨之臣，他们俩人要是倒了，这文官的声势便会大减，到时候再想办法整垮方孝孺，改制一事便就付诸东流了。其实薛湘一事虽由齐泰与黄子成一手经办，但是他们二人也从来没有打算要把襄王往死里整。可天晓得这襄王到底是胆小还是刚烈，居然一听到风声就来了个合宫自焚，这一下便把齐黄二人搞得是措手不及，灰头土脸。如今勋戚们拿襄王来说事儿，齐泰、黄子成纵然知道他们是摆明了来惹事儿的，也只能哑口无言，欲辩无词。方孝孺冷冷地说道，恐不止闹事这么简单，襄王之死已有一段日子，当初死讯入京的时候也没见到勋戚闹出这么大的名堂，怎么待到燕王三子起归变成了满朝沸腾非议四起呢？这期间缘由岂不耐人寻味？建文帝忽然惊觉问道，那依西直之意，此乃燕王暗中操纵不成？方孝孺回答说，燕王推波助澜那自是无疑，勋戚们甘愿为其张目也在情理之中。上次燕王进京，勋戚们便鼓噪而上，大肆攻讦陛下。臣事后想来， 以当时勋妻声势之猛，若无事先预谋，仓促间恐难聚得如此之力，更难让众人如此齐心。能成此举，必是蓄谋已久。此次勋妻选中燕王诸子北归之时，抬出襄王一事，并万众一心，将矛头对准了齐黄两位大人，更显得是早有预谋。只是臣有一事不解，就是此事由何人操办？说到这里，方孝孺一顿，再沉声说道：燕王纵然威望素著，与勋妻们结交颇深，然其当时远在北平，正所谓鞭长莫及，进京前便亲自出面结交勋妻，更是绝无可能。然从其刚一进京，勋妻便闻风而动来推想，这撺掇勾结也不可能是在其进京以后方才着手，必有人事先为其张罗。不错，黄子成似也是想明白了什么，忙接着说道：燕王三子自流经以来，一直深居简出，少有与人接触，锦衣卫对他们日夜监视，也未曾发现什么异举。如此说来，此番勋妻躁动也绝非燕王三子出面促成。朝中有内奸？一时间，君臣四人的脑海中不约而同地闪出了这个念头。不错，没有事先的计划，勋妻们怎么可能如此齐心？其举动又怎么可能如此的一致？朝中必有人暗中为燕王张罗，帮助他们。方孝孺接着分析道：此内奸必也是勋妻中人，否则不足以挑动城市。莫非是王宁？建文帝脑海中同时冒出了王宁的名字。这两次勋妻声势就属王宁闹得最欢，次次都充当出头鸟的角色。仅一次表现看，王宁最有可能跟燕王一条心。不过很快大家又同时觉得不太可能，王宁归心燕王不假，可他这人逞能斗狠倒是在行，耍阴谋使手段并非他的长项。最重要的是，这内奸通常都是躲在暗处煽风点火，有哪个内奸会傻乎乎地把自己摆到台面上引人注目呢？可若不是王宁，那是谁呢？这就更不好说了。燕王是太祖的亲儿子，又当了十几年的亲王，朝中勋戚与其交好的数不胜数，亲近的如魏国公徐家，三兄弟都是燕王内弟，武定侯郭英也与其交情不错，甚至连建文帝认为最可靠的曹国公李景龙和驸马都尉梅英，当年和燕王也都颇有交往。即便抛开勋戚不说，就是普通的大臣和燕王有过交结的也不在少数。如果仅凭与燕王有交情就怀疑他是内奸的话，那朝堂上的右班武臣中有一大半都脱不开嫌疑。查！齐太呲着牙蹦出了这么一句：但凡为燕王张目的，一个一个的往下查，直到查出来那个为首的。黄子成也恨恨地附和道：必须查，若仅传个话透个消息那也罢了，此人暗中挑拨离间，纠集勋妻向陛下逼宫，实在是居心叵测，歹毒无比呀，不查个明白，朝廷难得安生。 潮起潮落，淘尽古今之事，博古之心，通晓上下千年。读史有学问，书中论乾坤。 对于清查内奸一事，建文帝是什么态度呢？他又会不会同意将燕王的三个儿子放回北平呢？明天的读史有学问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云石所著的《永乐大帝》，本书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刘继彤，制作人